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郑川坚持给林小月写信，可林小月的邮件只有回忆，对他的发问从不回答。谭小颖像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他感觉到林小月的灵魂就在自己身上。 人们通常认为，活着的人与死者之间隔着一条明确的界限，这是一道双方不可互相逾越的鸿沟。因而，活着的人在这边熙熙攘攘的热闹，死去的人在那边无知无觉的沉寂。然而谭小颖和陆地见面之后，他感觉生死的界限在陆地的眼中已经模糊，他正在穿越这条鸿沟，或者是有人从对面向他迎来。 我现在已经另有所爱， 陆地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发亮。谭小颖回想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不禁毛骨悚然，他仿佛看见陆地背着已经死亡的少妇从六楼往下走，而就在这一刻他爱上了她。这有点像乌云中的闪电，陆地被击中了。他感觉到这个女人尚未僵硬的身体像海绵一样柔软而富有弹性。这天晚上，谭小颖梦见了一道幽暗的楼梯，陆地和一个女人正挽着手从楼梯上走下来，他们没走几步便停下了接吻，他们的咽喉部都在贪婪地吞咽，像是在吸食对方的鲜血。谭小颖从梦中惊醒，她开了灯，跳下床，走到窗边去呼吸新鲜空气。楼下是夜半的街道，空空荡荡的，给人以一座空城的感觉。对面是医院的大门，一辆救护车正鸣着笛驶进去。谭小颖对看见的这一切有一种虚幻感，与梦中的景象相比，哪一个更真实呢？当真实的世界有了雾障的时候，人有时会掐掐自己的手背，靠疼痛感来确认自己存在和思维。第二天，当谭小颖为郑川输上液之后，他便这样做了，手背上的疼痛感证明他坐在了这个房间里的真实性不容怀疑。然而一边输液一边闭着眼的休息的郑川却轻轻地叫：“小月，小月，给我一杯水。”谭小颖没有纠正他的称呼，他知道郑川处在朦胧的状态里，他递过了一杯水。郑川睁开了眼睛说：“啊，我刚刚看见林小月坐在这屋里的呀。”“ 是吗？也许是他的邮件来了吧。” 谭小颖冲口而出，他也奇怪自己的思维怎么会变得这么乱七八糟的。郑川听到了邮件便来了精神，他打开了电脑，进入了邮箱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没有邮件。” 谭小颖探过头去，在收件箱的目录上看见了王氏酒。郑川解释说，这不是新邮件，到了好几天了。谭小颖说，你怎么就没有告诉我呢？那语气好像是他也应该看这封邮件似的。郑川说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你现在看吧。郑川继续闭目养神，输液管里的药液流入了他的血液，他看见一个凉水汇流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柳湾。他和林小月好几次坐在岸上，看两条小河在这里汇流在一起后，再也分不出你和我，只有波光闪闪，如回到了天地之初。我不明白，那个冬夜过后，你和林小月为什么就不见面了呢？谭小颖的声音打断了郑川的思绪，他看见谭小颖坐在电视前，眼睛有点潮湿。他愣了一下，还是将他后来没去郑口约会的事情讲了。他说他当时真不敢走，因为那一夜他听见林小月隔着竹把小便以后，他就知道自己以后很难再面对他了。谭小颖扑哧一声笑了，他说郑川当时一定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，在他的眼里，他所爱的女人应该是天使的化身，尽管翅膀没有了，但也不能是人间的烟火。郑川说，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，只是感觉上一下子扭不过弯来，同时由于自己听见了那个声音，又觉得有点轻微的犯罪感，这种障碍在心里堵了好几天，到醒悟过来的时候，林小月已经拒绝再跟他来往了。我觉得你们断了往来一定另有原因，谭小颖想了想说，林小月不会那样小气，仅仅是你的一次失约便那么做，不会，一定是另外发生了什么。郑川瞪大了眼睛望着谭小颖说，是吗？只有你才知道林小月的心思，她不是生我的气吗？谭小颖肯定地点了点头，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女人的还是女人。郑川叹息着说，那另外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难怪他死了也要来找我，他是想要告诉我为什么分手的真相吗？可是他为什么至今不讲呢？他可以在邮件上讲，也可以来见我，我真的不怕。如果他的面容只能是鬼魂的模样，我也不怕，只要他开口说我是林小月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谭小颖背过身子擦了擦眼睛，他不是难受，而是眼里发热。林小月终究是幸福的，他替已不存在的眼睛流泪啊。郑川和谭小颖不再说话了，屋子里异常的沉寂。突然，郑川的手机响了，突发的铃声让人的心里莫名的发紧。郑川用没有输液的右手拿起了手机。谭小颖回到了电脑前，再次阅读那个遥远的冬夜的故事。在那令人不可思议的往事里，郑川和林小月在冬夜的床上对面而坐，他们讲着故事，一直到窗纸发白。谭小颖听见郑川已经通完了电话，便转头问出什么事了。郑川说，木林公司的李经理要立即到我家里来，他说见面再说，听他的语气好像有点惊恐，一定是与林小月有关的事情发生了。郑川直觉地意识到这一点，前几天墓地出现的鬼魂就已经让这家公司紧张，他们说常年与死人打交道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怪事。李经理很快就来了，这个精壮的汉子坐下后看了谭小颖一眼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谭小颖正要出去回避，郑川说，没关系，都是自己人，李经理你有什么事就讲。李经理说，那就讲吧，这个事情非常的玄乎，也许是郑总的私事，我叫知情者都不要声张，毕竟我们同在一栋写字楼里办公嘛，对郑总的影响我们还是要顾及的吧。于是李经理不紧不慢地讲起来，坐在一旁的谭小颖听得背上有点发冷。 昨天晚上，方城大厦18楼的木林公司早已经下班了，只有长期住在公司的曹老头坐在一间小屋里看电视。天气太热，他一直开着门，好让空气流通。大约是夜里11点左右吧，他听见外面的走廊上有脚步声，他没有太在意，因为这层楼有3家公司，偶尔也有走错方向的人进入到北边的这条走廊。当发觉走错路的时候，这些人就会自动地退回去。然而，这次的脚步声一直走到走廊尽头。曹老头正在疑惑，一个年轻女人已经站在他的门口。这个女人一身黑裙，头发遮住了半个面孔。她开口说话，声音悲伤：“ 我是来买木林的，现在还能登记吗？” 曹老头大惊，也不敢让他进屋，只是说：“都快半夜了，来买什么木灵啊？你明天再来。” 那个女人站在门口不动，垂着头，一种悲哀的情绪让老头的心软下来。他说：“ 你是不是要得很急啊？那是不是明天就要下葬啊？” 那个女人默默地点头。 曹老头说：“那我给你陵园的平面图，你选一座墓，我给你登个记，你明天呢早来交款办手续，然后立即就可以下去去下葬你的亲人了。” 然而那个女人仍然站在门口不动。她说不看图，她要买的墓在一个已经葬了死者的墓地的旁边，一定要在一起。 曹老头说：“这就不敢保证了，要看那座墓的旁边是否还有空。你说吧，是哪一座坟墓的旁边？” 那个女人说：“林小月的墓。” 曹老头说：“你得说编号才行，说死者的名字我们得查花名册，这太麻烦了。” 那女人说她不记得编号。 曹老头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看你挺可怜的，好吧，我先借起来啊，连夜给你查一查，你明天早晨来办手续。” 曹老头拿起了笔问：“ 好，你说吧，死者姓名。”“ 郑川。”女人答道。“ 家属姓名呢？”“ 林小月。” 曹老头在纸上记下了家属姓名林小月， 正要问联系电话的时候，突然感到不对了。这个女人刚才不是说有座死者的墓，里边的人叫林小月吗？ 曹老头抬起头来，正要问个究竟，门口已经人影全无。他赶出门，走廊上一片漆黑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曹老头顿时感到两腿发软，他转身回到屋里，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，然后声音发颤地给李经理打电话，说他遇上鬼了，已经葬在坟里的人跑出来给一个叫郑川的人来买坟墓。李经理也大为震惊，当了解到来人叫林小月的时候，他一下子想起了前段时间发生在墓地的事。他叫曹老头先别声张，如果怕就锁上房门睡，这事儿由他来处理。 李经理对郑川说：“昨天晚上我没有敢惊动你，我总觉得半夜三更见这种事情不好，所以今天上午我一定要跟你面谈。郑总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凶兆。以前我们公司在一条老街的旧楼上办公，也发生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下决心搬进了这座现代化的大楼，没想到还是躲不过这件事。我本人倒是不信鬼神的，但是这个玄乎的事情说不清楚，所以我想郑总得想想办法，这股邪气要是不驱散了，我们大家都不得安宁。” 郑川听完了，好一阵子没说话，他求助似的望了谭小颖一眼，谭小颖低下了头，对这种事他更是一片迷惑。 高伟听见敲门声的时候屏住了呼吸没有应答，周梅和谭小颖刚离开一会儿，怎么就会来敲他的门呢？是张俊吗？不会，他刚刚跟他通完电话，他上夜班是不会过来的。现在是夜里10点，谁都不会到他这儿来。 啪啪啪，敲门声停了一会儿又响起来了。 高伟终于忍不住站起来，提高声音：“ 谁呀？” 是我呀，鲁蒂呀，你不是要修理电灯开关吗？ 唉，高维长出了一口气，他下班回来的时候约过鲁蒂，现在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 书房的电灯开关坏了好几天了，这让他晚上更不敢进书房去。自从他对张俊讲过书房里有鬼影出现之后，张俊每次来到这里总是有点神经过敏。于是高维决定将电灯开关修理好，然后把书房彻底的打扫一遍，让自己和张俊都消除这个阴影。本来书房里的鬼影又不是他看见的，只是他不便对张俊讲实情罢了。高伟现在相信那是郑川的幻觉，郑川那次住在这里的时候本来就有点精神恍惚，半夜起床之后难免看花了眼。陆地进屋之后，在书房的墙壁上修起电灯开关来了。陆地一边修理一边说，你的朋友都走了？高伟说，是，要不是被我遇见，我的朋友也许会上当买了隔壁的房子呢。陆地说，那有什么不好啊？高伟说，这还用说吗？死人的房子住进去会倒霉的。 你对死人的看法不对啊，陆地说，人都是要死的，没有什么可怕啊。我要是有钱，我会将隔壁那套房子买下来的呀。 你买房子干什么呀？想成家了是吗？ 陆地甜蜜的一笑说，是啊，我有女友了，28岁，比我大一些，你说好吗？ 高伟对陆地有了女友真是感到惊奇，从看见他将一只猫活活烧死，到他要想剁掉自己的手指，高伟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变态小子。如周梅分析的那样，还可能是 SZ 自杀组织的成员，这种人怎么会有女人喜欢他呢？高伟自然不好当面打击他，便说，有了女友好啊，年龄大一点也没有什么，什么时候带给我看一看呢？自从高伟阻拦了他剁手指，他发现陆地对他多了一份尊敬，在有了安全感之后，他也敢于找他修电灯和他开玩笑。 好吧，以后我将女友带给你看吧， 陆地爽快地说着。电灯开关很快地修好了，陆地说是弹簧坏了，小毛病，他已经换上了新的。 高伟说，那我得给你点材料费。 陆地说，不用，只怕以后没机会帮你做这些事情了。 高伟说，你要离开这里？ 他说，也许是吧，如果我要结婚的话。 结婚？高伟忍了忍没有笑出来，他认为不能够伤人的自尊心。 第二天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高伟时不时地想起了陆地所说的有了女友的事，他想也许是自己的偏见，那么别人怎么就不该有女友呢？这样想了之后，他也就不再考虑这件事情了。到了下午3点，郑川仍然没有来公司，他每天下午都来公司坐一坐的，今天是怎么了？自己还等着他尽快地给自己调换工作岗位呢。高伟拨通了郑川的手机。喂，我是高伟， 今天不来公司了。 电话上郑川的声音响得特别的疲惫。 啊，几点钟了？ 哦， 怎么就这么晚了？我今天就不来了。 你怎么了？病重了吗？ 高伟从来没有听见过郑川这样低沉无力的声音。 我没事。有句话一直忘了问你。高伟啊，你和一个小男生好上了吗？如果是真的，就好好的相处。爱一个人不容易。 高伟吃了一惊，他和张俊的关系一直比较秘密啊，谁告诉郑川的？ 另一点让他吃惊的是，他和郑川有了性的关系之后，郑川要求过他不得有另外的男友啊，至少要给他3年的时间。郑川说，这之后你当然该交男友并且结婚， 迎川说，他最不能忍受和一个女人亲热的时候，想到了这个女人同时被另外的男人所拥有。郑川说，年轻的时候他老婆就在这点上伤了他的心。高伟当时对他的要求气愤的咬牙切齿，这就是男人的霸权，滚你的蛋吧。 然而他没有敢表示出这种愤怒，他已经和他上了床，要是立即分手的话就太吃亏了。 他只得假装同意他的要求，并且半真半假地说 不会喜欢别的男人了。 当时也真的没有别的男人让他心动，所以今天郑川在电话上说出了如此宽容、理解甚至是鼓励的话的时候，高伟真的很意外。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了，他只好支支吾吾地说 什么小男生啊，没那么回事儿。 放下电话之后，高伟坐在办公桌前发愣， 他突然想起了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难道郑川要死了？不会呀，高血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啊，何况他保养得很好啊，每年都要输几个月的液呀。 那么，是曾经有过的奇怪的邮件已经让他精神崩溃了？他替他去慧灵寺约会过， 那真有一种与鬼魂约会的感觉呀。可是郑川后来没有让他继续参与这事，还将邮箱密码改动了，他是想自己独享那种秘密啊。 也不知道这事后来有什么变化，除了郑川在他家里看过书房里的鬼魂之外，他的办公室里还出现过女人用的梳子、镜子。从这些迹象看，这事到现在一定是凶多吉少。 周梅走进了办公室，才将高伟从沉思中惊醒了。 怎么还没有下班呢？公司里的人可都走完了，你还在这用功啊？我有点困，差点睡着了。 高伟这才想起了和周梅约过下班之后一块上街去吃午餐的。 高伟换好了衣服，想去厕所方便，但又有点害怕，便对周梅说： 你陪我去好吗？ 周梅说：我不方便。好吧，我站在门口给你壮胆。走廊上已经空无一人了，他们一直走到走廊的转弯处，高伟走进了女厕所。 奇怪，最里边的那个侧位的小门又是关着的。 高伟犹豫了一下，给自己壮了壮胆，说别怕，周梅正在门口站着呢。也许是好奇心的驱使，他故意走进那个关着的门的侧位旁边，蹲下之后，他一边方便一边低头往隔板下面的那条缝。 天哪，他又看见了一只白色的高跟鞋。有鬼！ 高伟提上裤子大叫着往外跑，和站在门口的周梅撞在了一起。 这一刻，高伟真是佩服周梅的胆量。周梅提高声音说， 天还没黑，什么鬼就出来了？喂，你们有鬼吗？ 你们在闹什么呀？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同时侧位的门推开了。 张烨一边整理着裙子，一边从厕所里走出来，他脚上的白色的高跟鞋走在地砖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。 高伟震惊地说不出话来，愣了好一会儿才说，怎么是你呀？你蹲在那儿怎么不说话呀？ 张烨笑了笑说， 我一个人跟谁说话呀？ 我也不知道进了隔壁位子的是你。什么鬼呀？鬼的，你们这么叫把我都吓着了。 那以前我也在隔板上看见过你这鞋子， 那也是鬼吗？ 张烨平静地说， 以前？ 以前是多久我不知道了。 你怎么还没有下班呢？ 高伟又追问。 张烨已经走进了走廊，回过头说， 我整理点资料，加加班，这还需要向谁请示吗？ 张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脸上有一种不屑的表情。 这种表情使高伟一下子似乎又明白了很多问题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》。 方城大厦18楼铃木公司的李经理告诉郑川，有一个女人来订铃木，她说死者名叫郑川，自己叫林小月。高伟在公司的厕所巧遇张烨，见张烨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。 高伟和周梅走出了写字楼，在街上找了一家安静的餐馆坐下。高伟说， 我明白了，是张烨故意装神弄鬼来吓我的，他还和我一起进厕所，还当着我的面捂着肩膀说厕所里有鬼窜出来撞着他了。我可真幼稚，我怎么就信了他的鬼话呢？ 周梅吃惊地说， 真没想到这个女人的嫉妒心这么强。你取代了她的秘书的位置，看来他一直是在记恨你的。 饭菜端上桌了以后，秘书高伟气得不想动筷子。 他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把张俊介绍给我，也是故意想在郑川那儿诋毁我。他接着说，可惜他的阴谋没有得逞，不但张俊真的喜欢上了我，连郑川也对这个事情表示理解。高伟一边说一边大笑起来，这个事儿对他的刺激太大了。周梅提醒他说，哎，你小声一点，别人都看咱们了。 高伟伸了一下舌头，然后压低着声音说， 幸好今天有你在场，哼，他不出来都不行，不然我又要担惊受怕了。还有，你看见从更衣间走出的女人是不是张烨呀？啊，你刚才看清楚她的面貌了吧？ 周梅认真地回想了一下， 好像不是他。嗯，肯定不是张烨。出来的是一个中年女人，脸很瘦，很憔悴，走路的时候她的腰挺得很直。高伟说，那么窜到24楼来的两个女鬼，其中一个像不像她呀？周梅说，也不像。哎， 高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， 真不知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 晚上，高伟在家里坐立不安， 书房的灯修好了， 本来应该去彻底打扫一遍那屋子的，到白天再打开窗晒晒太阳。然而高伟一点心思都没有，张烨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的。这个臭女人，开始一定是偶然发现了高伟在厕所里喝问邻居的声音，很恐怖，于是干脆就在隔壁厕位里不吭声。这个女人恨高伟，下班后经常留在公司里，暗暗地观察高伟和郑川是否在办公室里亲热。这个女人将高伟受惊吓视作为最好的报复。变态，变态，高伟在心里骂着。这一切怪事一定都是他制造的。尽管周梅说更衣间里出来的女人不像张烨的样子，难道她就不能化妆吗？对，一定是化了妆的。高伟这个时候为想到了这一点而兴奋起来。还有，他最早知道的给郑川的邮件，一定也是这个女人以林小月的名义发至郑川的邮箱里的。高伟决定立刻将这些情况告诉郑川，他要郑川知道，知道张烨这个女人是多么歹毒的心肠。现在是晚上八点了，天刚刚黑下来，打电话给郑川不会有什么不妥。下午在电话上听见了他的声音，像是犯了重病，这个时候也该问候问候。说做就做，高伟给郑川打去了电话，将今天下班后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相关的推测向郑川讲了个透。最后他说，我也不知道那些邮件后来还没有来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敢肯定这就是张烨干的。他既然恨我，那就恨你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些并不是想要让你去惩罚他，那是你的事，我管不着。只是我想让你提防着这个女人就行。郑川听了之后非常的震惊，他的电话上说，真没有想到张烨会这样的对待你。不过说到邮件的时候，郑川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知道。听郑川的口气，好像他并不相信是张烨干了这个事似的。高伟急着想说服他，可郑川说他累了，今天身体特别差，就这样吧。郑川放下了电话，女人之间的嫉妒和报复还是出乎他的意料。想到当初让高伟来接替张烨做秘书的时候，自己和张烨曾经谈过一次话，他记得张烨没有太多的抵触，只是说去办公室搞外联得配一部车给他。郑川同意了之后，张烨便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的变化。没想到这个张烨对高伟实际上还是耿耿于怀。不过说林小月的邮件以及各种怪事都是张烨所为，郑川觉得完全不可能。最简单的事实是，这些邮件确是林小月所写， 那些只有两个人知道的往事是不可能有别人知悉的。还有，信中的语言，也只有林小月这样从小喜欢文学的人才能写得出来。当知青的时候，林小月为公社文艺宣传队写过朗诵诗，大家都说写得好极了，难怪他回城后终于还是做上了他喜欢的文化工作。这个时候电话又响了。郑川一整天都处于眩晕的状态，因为他感觉到林小月的脚步声离他越来越近了。他以前听人讲过，人群中遇见鬼魂和灵异的概率是千分之一，没想到自己就成了这千分之一中的一员。他坐在屋里，感觉到沙发有上下起伏的动感，仿佛沙发下面是波浪。他知道这是眩晕的表现，他的思维像一团乱麻，电话声常常让他无端的惊恐。他再次拿起了电话，是谭小颖打来的。他说木林公司李经理上午来讲的那件事情，他一直在头脑里考虑。他觉得李经理有一点没讲清楚，那就是木林公司在18楼的走廊入口处应该有一道大门，而当时是夜里已经8点，那个大门应该早已经上了锁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前来买陵墓的女人又是怎样进去又怎样走掉的呢？他说无论如何很难相信林小月有灵魂出现。为了弄清楚昨天晚发生的事情，应该先把这个细节问一问。这个细节真的是很重要。郑川放下电话之后想，自己真的是昏了头，怎么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？谭小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大门上了锁，那夜里出现的女人有可能是林小月的灵魂，而18楼的木林公司他去过，入口处真的有一道牢牢的铁门。想到这儿，郑川立即给李经理打电话，电话里响着长声，一直没人接。郑川的心砰砰地跳着，心想最好没人接，如果他接了并且说那铁门是锁上了的，这消息对郑川无疑又是一声惊雷。然而这世界上可怕的是，人是没法躲开的。李经理的声音从电话上传来，他说那铁门当然是锁上了的，每天如此。住在公司的曹老头生性孤僻，每天晚上不到10点便锁上了大门，然后待在小屋里看电视。通完电话之后，郑川感到自己处在沼泽之中，不动还罢，越动越往下陷。他感到呼吸有点不畅，推开窗，一丝风也没有。他决定上街去走走。现在刚刚晚上9点，外面一定还很热闹。他突然想到人群中去，他需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支撑自己那阴气沉沉的内心。郑川从卧室里走出来，刘英和狗妈 在楼下的客厅里看电视。刘英已经洗了澡，穿着睡衣，将一双光脚翘在桌子上，很悠闲的样子。看见郑川下楼，他说：你睡了一整天，怎么晚上又想出去了？郑川说：想散散步。说着走到门口去换鞋，同时瞥了一眼电视。那画面上正出现一张女人的惊恐的脸，同时传出了恐怖的尖叫声。这是一部恐怖片吧？他现在最过敏的就是这种东西了。郑川转过了头，开门走出去。夏夜的街头充满了繁华的气息，霓虹灯层层叠叠地延伸而去，让人觉得不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遗憾。郑川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女人的衣裙飘动，为这个刚性的工业社会和神经紧张的商业社会增添着柔性的东西。而此时郑川无端地想到，在这些闪闪烁烁的女人中间，那林小月会不会突然走出来，站在不远处的喷水池边向他招手呢？郑川又想到了民间关于千分之一的人会遇上鬼魂的说法，而眼前这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他们都不知道他郑川已经是千分之一了。一个妇女推着婴儿车从他的旁边走过，那个孩子对他微笑了一下，他想伸手去摸摸着孩子的脸，但抬了抬手又止住了。他想，那孩子如果突然大哭的话，他这已经通灵的身份就暴露了。因为据说孩子的眼睛能够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也许是热闹的街头阳气太足吧，郑川突然感到自己的肚子饿了。今天他几乎就没吃过什么东西。前面是一家粤式酒楼，他决定去吃点宵夜。酒楼的生意挺好。郑川沿着楼梯往上走，前面是一对挽着手的男女，他们走在楼梯的上面的几阶，因而他们的脚刚好与郑川的视线平行。郑川猛然吃了一惊，他看见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，往上看是白色的裙子里裹着的臀部和细腰。这女人搀着的男子像一个小老头，他们的步子显露出吃夜宵前的兴致勃勃。走上了酒楼，在那女人一侧身的瞬间，郑川认出了这正是张烨。张烨也看见了郑川，他大方地说：郑总，你一个人来吃宵夜呀？张烨旁边的男人也转过身来，那是古董店的王老板。这50多岁的小老头满脸堆笑，他说：真是幸会，我和张烨刚定下喜日子，你看就遇见贵人了。看见郑川纳闷，张烨在旁边解释说：我和王老板已经订婚了，下个月举办婚礼，郑总你得来祝贺我们吧。 三个人在靠窗的位置上一起坐下了，王老板要了红酒和一些菜。郑川心里别扭啊，这27岁的张烨虽说应该考虑成家，但年过半百的王老板 不该是他的人选呢。想到有人将传统的郎才女貌改成了郎钱财女貌，看来这已经是眼下的现实了。郑川端起了酒杯，独自喝了一口，他没有向对面的两个人碰杯祝贺，这是他的脾气。张野的高跟鞋在桌布下碰了碰他的脚，那意思是说，你给我点面子吧。郑川想起了这白色的高跟鞋给高伟制造的惊吓，他想问问张野为什么这么做。还有，这个张野真的是化了妆，在公司更衣间和写字楼里装神弄鬼了吗？郑川的眼光与张烨对视了一下，张烨笑着，眼睛里没有鬼魅的东西。郑川感到头脑里一片混乱，他用手撑着额头。 郑总啊，你可得保重身体啊。啊， 年过半百的王老板讨好似的说着， 上次罗总送来的玉镯子，你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戴在手腕子上，它能够养血驱邪呀。 啊，我有邪吗？听到这儿，王老板犹豫了一下说， 都是哥们儿了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你看上去真的是中了邪呀，你的额头、眼皮、上嘴唇、人中这个穴位的地方都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前几年我有个乡下的侄女也是这样，他到城里来看病，我看见他的面容后就对他说，你呀，没有病，你是中了邪了。他问我邪是怎么回事啊，我说具体情况只有你才知道啊，也许是冲犯了什么神，也许是有死了的人要拉你一起去。我侄女听了之后大声叫着说，哎呀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，她说我丈夫去年死了，夜里我老是看见他走到我的床边来，她说她舍不得我。我对我侄女说，这就对了，你呀，赶快回去在他的坟前烧烧香啊，烧烧蜡，烧烧纸钱，对他说别来拉你了。我侄女回去后就这么做了，可是他呀运气不好，上坟的时候正遇上打雷了，这就让他做的事儿啊全都无效。可是我侄女不懂这个呀，以为是平安无事了。一个月以后啊，老家的人带信给我说，说侄女死了，说晚上睡得好好的，天亮的时候就叫不醒了。哎，真是可惜呀。郑川听着王老板讲述的离奇的事件，他感到有冷风一阵一阵的吹到他的背上。